想祈祷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 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，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动听。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，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。 说过这些是我们的舞台，你却不在，把日记写满关于我们青春的记载。我的明天因为有你更精彩，你的笑容给我关怀。好朋友苦和累也要分担，去还是会失败。 Baby don't cry， 你的出现鼓励我们勇敢站起来。 Yeah， 我的梦想从此不会再更改，你的想法我全明白。这感觉因为你迫不及待， 偶像型男变身为摇滚小子。于是我们听到刚才的这首歌，这是来自张俊宁，原来你一直在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经典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，我是李珂。迎来立夏节气之后，就准备正式的进入夏天了。逢此时节可以说是蛙声蝉鸣，草长莺飞。那对于你来说，夏天里最好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是看到树木郁郁葱葱认真生长的模样，还是看到花开遍地灿烂多姿的样子，或者是与恋人牵手漫步的甜蜜，还是自己重新改变的洒脱呢？一起来聊一聊你眼中的夏天。你可以关注今天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，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，也欢迎加入到我们的九六九粉丝群。

想大声告诉你，你一直在我世界里。我用力抓住我们的回忆。哦，若有一天我看到的是你的背影，只因我爱你，没有告诉你。我爱你，真的很爱你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岁月一点一滴的流逝，与过去的自己相比，你是否有进步呢？忙也好，闲也罢，你都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去用心生活。是放纵自己得过且过，还是努力遇见更好的自己？选择权就在你自己的手中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李珂，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。 甜蜜。

星期天。是缘分，是爱情，是命运，紧紧把我们绑在一起。越长越甜蜜，越长越爱你，越不分离。生活的难题考验着爱情，才显得我们的努力多么值得被珍惜。相信自己 已经是上午十一点了，有点累了吧？听听音乐，放松一下吧。我是阿妹张惠妹，我要快乐，你也要快乐哦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